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 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亲爱的乘客朋友，欢迎乘坐本次地铁。 我居然睡过站了。 今天又是人畜无害的一天啊。 哎，大白兔学长，好久不见呀，你这几天干什么去了？ 哎呦，小师弟，几天不见油光满面的嘛。你不会有女票了吧？ 惊恐。三位先生，我还是单身。 惊恐，为啥括号里的内心要读出来？ 哦，单身啊，哈哈，单身就好，单身的就是友军。 欣慰，因为心理描写可以刻画人物形象。 话说啊，学长，你究竟最近干啥去了？学校也不见你，站里也不见你，宿舍也不见你，简直是日日思君不见君啊。 我啊，最近去蹭课去了，也就什么清华、北大、人大之类的课。 清华、北大蹭课？我的乖乖，这么厉害，学长，能不能教教我？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话说这蹭课哈，可是一门学问。首先啊，要蹭课要先搞明白自己为啥要蹭课。 因为咱们学校不好。 完了，这节目没了。哎，边角哥换个播音啊，谢谢。蹭课的原因呢有很多，大多数是因为一种基于咱们中国人自幼就有的一种名校情节。 名校情节啊，有道理，从小就听说清华北大好，自己长大了考到了北京，自然是想来看一看这清华北大到底哪里好。 没错，很多人呢抱着跟你一样的心态来比自己学校知名的一些其他高校蹭课，听了那么一次两次之后感觉这学校也没那么牛逼，然后就深深而归， 回到自己学校以后，这种蹭课的经历也就变成了他一项吹嘘的资本啊。我在某某大学上过课啊，就像刚才那样，然后就会引来周围人艳羡的目光，觉得呀，哇，他好厉害呀，竟然能去哪哪哪听课，感觉好上进，好牛。 原来大白兔学长你是这种人。 不，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啊，我可是真的为了学习知识才去蹭课的。 呵呵，这么优秀啊，那为什么不在本校蹭课呀，不远万里的去其他高校蹭课？ 其实也不远，毕竟都在北京嘛。而且你想啊，好不容易来北京这种大城市，全国知名的大学密布云集，尤其是咱们学校附近被一群大佬级的高校围着，简直不要太爽。 嗯，有道理，咱们学校可是在大学专线四号地铁线上啊。 大学专线？ 嗯，对啊，大白兔学长，你不知道吗？大学专线四号线，什么北大、清华、人大、北航、北理、北邮，全在四号线。而且还有一句话，四号线越早下车的人越菜，因为最后下车的都是清华北大的，咱们学校就是第一个下车的。 这倒是，我在四号线上经常碰到其他蹭课的小伙伴呢。 哦，学长你还蹭课认识了不少小伙伴？ 这当然，还有不少妹子呢。 有妹子吗？ 嗯，当然有了。而且到了其他的一些学校，你就会发现，哎，这漂亮女孩还真不少。比如那个某传播大学，某影视大学。 哇，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 嗯，好的，我现在要说出去蹭课的第二部分人了，就是你这种出去为了认识小伙伴或者找对象。 天哪，真有这种人吗？ 嗯，没错，有的。我认识一个某小伙伴小周，这个家伙每到一个学校就先用陌陌呀、探探之类的把周围的妹子搜上一圈，然后再以忘带课本为名与身边的妹子共看一个课本。 那结果呢？ 不知道，不过呀，我看他笔记倒是没记多少，倒是妹子们的微信记录了一大堆。 强人。 哎，不强不强，这种人我真的不知道他上课来干什么了，上课不带脑子都行，就带个下半身来上课。不过说真的，这种同学还真的有不少，完全抱着观光撩妹的信条来。这种同学真的很影响我们这些真心想学东西的同学。 学长，你蹭课是真心想学东西吗？ 嗯，这就说到最后一种蹭课的同学了。一些同学由于课余时间比较充沛，而且真的觉得自己还不够优秀，想要用课余时间呢学习学习一些知识，一些自己课堂之外的知识，以此来武装自己，让自己更加充分地利用好这珍贵的四年大学时光，这样未来到了社会上就会轻松一些。抱着这样心态的蹭课一族才是真正的为了学习而来的蹭课者。 学长，你感动了我，但我还是想学撩妹。 首先说一下，这些为了学习知识而到高等学府的同学们可以肯定是真正的优秀，我身边就有不少的例子，但是由于高校蹭课没有规范的制度，从而鱼龙混杂，有的是外校学生，有的是社会人士，管理起来难度很大，这为高校课堂校园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说课堂纪律、安全稳定、教学仪器设备使用、学生心理影响等等。 确实感觉不少好学校都不让我们进。 嚯嚯嚯，接下来就到了我的收菜，让我大白兔给你展示一下我的蹭课技巧。 哇，太好了。 首先啊，我们给蹭课难度排个序，从一星到五星难度，然后我们从一星开始说起。 中国人民大学，蹭课难度一星级，人大的教学楼是真的多，同理教室也多，学生学习气氛浓厚，一般主课或者基础课后排基本没人，如果你想蹭他们的基础课，比如数学物理之流，那么要么你提前问好课本，要么你也坐到前排和他人共享课本。 哦，这样啊，他们都坐前排啊？ 是啊，我第一次去就贼尴尬，和一个妹子一起坐最后一排。 同学们啊，我们今天呢，来看我们上次学的这个二重积分啊。这个二重积分的话，我们上回讲到了它的一个性质啊。 第一次来人大蹭课，我还是坐最后一排吧。 同学，你旁边有人吗？ 啊，没人。 哦，谢谢。 这妹子长得挺可爱的，人大妹子果然不错。 小哥哥，你有书吗？我都忘带了。 啊，这么巧啊！我也没带。你是来蹭课的？第一次来蹭课？ 啊，是呀。 我也是。 好巧啊。 那加个微信吧。 停，编辑小哥，停，等一下，我闻到了恋爱的酸臭味。 北京理工大学蹭课难度两颗星。到北理蹭课的人其实还是很出乎我意料的多，经过本人的观察发现呢，基本有两类人。第一类是来中心教学楼来蹭基础课的，第二类是来蹭他们的通识课。北理的通识课十分丰富而且有趣，比如上陶艺课的天天能被熏死，上铜板雕刻的天天抡大锤锤铜板。北理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也是著名的盛产理工男的高校。不过个人感觉，北理的哥们儿一个比一个有趣，大概是妹子太少的原因。这里的男生个个都有有趣的灵魂。 没有妹子吗？这样的话，我去蹭课的理由就少了一大半了。 是的，他们的教学楼方便进入的主要有中心教学楼、信息教学楼和研究生教学楼，以及三号教学楼。这几座教学楼外来人员都是随便进，有不少外来人员来这儿自习，而且北理因为学习氛围的原因，教学楼清人都非常的晚，中心教学楼的教室应该能晚到12点，信息教学楼和研究生教学楼理论上是10点半，三号教学楼理论上貌似是11点，而且你在自习室待一天，你就会发现一个来的妹子都没有。 啊，好无聊，学了一天了，一教室的男人。 妹子， 有妹子， 小姐姐， 妹子， 大白腿， 小萝莉， 嫦娥。 哎，同学是你啊，你怎么来这儿了？哎，你边上有人吗？我坐这里可以吗？ 好的好的，好久不见啊，自从上回人大咱俩见了一面，就好久都没见你了。不过话说回来，咱们学校平时就是这样的吗？这妹子跟大熊猫一样。 对哈，如果除了我们经管学院和人文学院，我们学校的男女比例就是6:1了，而且呀，还有不少女孩子喜欢外校的男孩子呢。 喜欢外向的男孩子，糟了，是心动的感觉。 中央财经大学蹭课难度3颗星。央财一共有2个校区，一个和咱们一衣带水，一个远在沙河。而不幸的是，他们的一些非常著名的教授的课都在沙河。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蹭一节央财的微积分，你得早上6点起床，或许这样你就能赶上8点的课。 抱歉，臣妾做不到啊，早上6点起床这个操作我是不可能做到的。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难道不是梦想吗？ 梦想？我这种咸鱼还真的没有。 好吧，所以说嘛，去央财蹭课还是真的有点难度的，主要就是距离太远。至于进门之类的其实很容易，央财的一些专业课，比如宏观经济学、财政金融学之类的，也是在公共教学楼上的，所以不用门禁卡也能听到一些有特色的专业课。 学长去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我当时去的时候有认识的同学接我，都挺好的，他们学校全空调覆盖。除了宿舍。 这么恐怖吗？到处都有空调，就宿舍没有。这个是针对我们蹭课的福利吧？ 不清楚，不过全校都在抱怨空调的事情。听他们学生会的同学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同学们课余时间别待在宿舍睡觉，都出来学习。 好直接的手法，每次我想出来学习，我们宿舍空调都拉着我不放我走。 所以说呀，在央财蹭课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而且根据我在央财多次蹭课的经验，他们的老师感觉都非常的年轻。走在楼道里，你会感觉身边走过的老师都是留着精致短发、抹着口红、身着简约服饰的职场女性。 这要是我也不想待在宿舍呀。 央财的课适合想考金融方向研究生的同学，课程还是挺丰富的，但是一般的蹭课软件，比如超级课程表和课程格子之类的，是找不到该学期的课表的。最好是有认识的同学或者学长学姐在，不过他们的一些公开课一般会在官微上公布，所以有想听的老师或者教授可以根据官微的推送来找想听的课。清华蹭课难度4颗星。如果你想来清华蹭课，那还是挺困难的。 这是一句废话啊，学长，清华肯定难进啊。 所以我们分部来说。 先生请讲。 首先是课表问题，那些著名的蹭课 APP， 比如超级课程表、课程格子之类的，没有清华的学号你是进不去官网找课表的。如果你想要到想要的课表，一个是在微信公众号上北大清华讲座，这个公众号上呀有不少的课程和讲座信息，另一个是上网进清华的研究生论坛，请一位研究生学长做1对1学习，然后咨询他相关的课程信息。 研究生学姐可以吗？ 可以的，只要你是为了学习。然后拿到课程信息后，有关于进学校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清华没有门禁，但是重点问题在于清华由于没有门禁，蹭课的人巨多，很多课你要提前半个小时来占座，不然没有位置。 半个小时，那岂不是一个下午还不能连着听2节不一样的课？ 没错，所以面对这种需要占座的讲座，就是需要同伴一起帮忙占座，所以蹭课的时候要认识些小伙伴。 这样啊，那关于上课呢？上课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上课的话， 首先，咱们呢是外校同学，蹭课算是占用别的学校的资源，因此呀就要低调一点，不要太嚣张。很多时候清华的老师讨厌蹭课同学的原因就在于很多社会人员蹭课还喜欢抢风头，扰乱课堂秩序， 真的这个贼尴尬。 有很厉害的，比如打断老师纠正几何老师的汉语发音，纠正代数老师的字母拼写，还有准时站起来大声告诉老师老师该下课了这样的。 铁头娃啊，这是 哎，这已经是合金弹头了。 Legends never die when the world is calling you。 北京大学难度系数5颗星 啊，这个大学是真的不好蹭课，我曾经试着翻墙结果还是失败了。 没错，而且大多数人保持着我只蹭蹭，这个还真是。关于北大，首先就是这里不仅仅是个大学，而且还是个旅游景点，每天的游客非常多。如果你作为游客在北大东门或者东南门排队带上身份证，可能要排上1个多小时，所以啊最好还是带上北大同学的门禁卡从西门进学校。不过话说回来，北大的老师也是极其负责的，很多的老师都会记住学生的名字，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上他的课的话，那么你肯定会被发现。 哇，那这怎么办？我这种大众脸也不行吗？ 没事，一般你说你是大四的准备重修这门课就行，老师不会为难你。但是千万不要去试着蹭那种北大的研讨型课，我就尴尬过。我进去后发现在老师办公室上课，一共8个学生围着老师坐。 咦，听上去就好尴尬。 是啊，还有一次我去蹭一节课，容量是30，教室座位也是30的课，第31个同学来了发现没位置了，于是助教老师马上发现了我，场面十分尴尬。 感觉这蹭课也是要对心理素质进行考验。 没错，如果你是第一次去这种查得比较严的地方听课，最好还是有人带你比较好。 还好有大白兔学长，不然我第一次肯定尴尬了。 总之如你所见，蹭课啊还真是个技术活。 确实感觉没听大白兔学长说的这么详细，一般同学可能连校门都进不去。 没错，蹭课不仅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更需要惊人的意志力，明确自己的目标，为什么自己要不辞辛劳的东奔西跑。如果你是东上一节课西上一节课或者中途而废，那你的收获肯定不大。最好就是觉得自己需要学习哪些方面，认真去听，一直听下去，笔记记详细了，作业最好也做，这样的学习才是最有效果的。 是啊，而且我听这么多，我感觉高校蹭课族的出现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增加了温度，一唱不易堵，一放不易管，但这种现象若疏于管理，容易引发安全稳定问题，带来校园不和谐。我认为高校要为蹭课族证明，让他们由偷偷摸摸的蹭转向光明正大的学，既能用他们的求知热情感染其他学生，树立更浓郁的学风培养人才，又能增加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建设学习型社会贡献力量，或许这样才能有效地培育北京各大高校优良的学风。 有道理。哎，话说你最想去哪里蹭课呀？ 嘿嘿嘿，北影或者中传的小姐姐们。 你没救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呢也和你说了这么多，希望你也能有所收获，下次再见啦。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播音朵朵， 我是播音大白兔，

而且这学期太极拳要考核，所以我希望可以在参加太极超市的学习之后能在考核时拿高一点的分数。 主要是因为学校体育教师的要求，太极超市太极的练习是要计入那个学期的体育成绩，关系到那个科目通过与否，肯定是最大的一个原因。然后其次的话，我觉得我对太极还是比较感兴趣。 因为和上个学期不同，这个学期体育课当中有十分是在太极超市的，所以为了这十分，肯定必须得参加太极超市的训练。 参加太极超市嘛，一来是为了学会太极拳吧，养生；二来是因为这是必修的一门课程嘛。虽然说他要求我们学会，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嘛，可以锻炼身体啊，延年益寿。 那学校在关于体育工作建设实施办法、体育课程标准的要求中，明确指出在校学生要掌握两项运动技能，而太极拳则是我们的必学项目。那么同学们对于太极拳课程的设立又有怎样的看法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觉得将太极设置成课程，其实是对我们提出的学习太极拳的要求，有助于我们自觉地学习太极，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激烈的可以强身健体的运动，也是对传统运动一种很好的发扬。 我觉得首先的话，它是丰富那个体育课程的，让同学们在那个选择自己修的体育课程之外有更多的练习项目。第二个就是练习太极对我们身体健康有比较大的好处嘛，强身健体。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太极嘛，毕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肯定是有作用的。我们学习太极对它进行一些更深入的了解，对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有很大的作用。 对太极课程的看法就是，太极课程占用了我们比较多的时间吧，因为体育课上面， 我认为这可以集中大家一起去学习。因为我个人也就是那种，如果不督促的话，可能就不会利用时间去学习这个，就觉得学习太极拳有时候挺花费时间的。然后学校设立这个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能很好督促我去学习这门课程吧。二来也就是培养大家对太极拳的兴趣，三的话可能更专业一些，动作啊更标准。 太极拳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体育项目，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国传统拳术。太极拳运动超市的设立也必然有其好处。那我校如此看重太极拳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老师的看法吧。 我们目的主要是要让学生能够重视这个身体锻炼，身体才是一切的根本。太极又是我们从2018年开始的一个传统项目，必须要学会太极，不学会太极是拿不到毕业文凭的。那么我们体育部领导跟学校领导商量以后，就开展了这个太极超市活动，每周学生一定要去了活动一次，那么每次平均人次应该在1000人以下，所以这个规模很大，我们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应该在1-2个月吧。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有意识的形成一种习惯去来锻炼。但有很多的好处啊，一，它是一个传统项目；二，我们这些太极指导老师很多都是家属都是学太极的，有些都是从小都开始来学的，那么我们就要利用我们交大学生具有的这些资源，来向大家都来锻炼身体，学好这个太极，也要把我们这种文化能够传承下去。那么作为我们体育部搞专业的老师，就想到了这一点，就出台这种太极活动超市的设计方案。 现在的太极拳分为比武用的太极拳、体操运动用的太极操和太极推手，传统太极拳的门派也众多。那我国现在太极拳的现状和发展状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老师们怎么说。 相对来说，大家的意识还没有到位，认为这个太极就是我们老年人打的。但是你要知道，人都老了，我们的精气神出不来了，都衰退了，我们要打出精气神，那么只有在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大学生18岁到20多岁左右，是我们精力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够练出精气神，才能够练出我们所谓的一些功力功法，这样长期下去才能够延年益寿。 年轻的时候练是最好的，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很好的把这个太极从内在的东西来练出来，那么我们到了与年老的时候，他觉得工作也很充沛，有潜力，有力量。发展现在在高校来说比较欠缺，也是一块比较薄弱的环境。那我作为我们交大的体育老师、体育人来说，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就是在我们交大作为一个试点，把交大的学生从太极方面来使大家的体质有一所提高。那么我们交大是一个工科院校，以后分派的去工作的地方很多人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偏远一点，他的运动设施、体育设施都有点欠缺，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起我在大学学过太极，有这样的一种潜意识，哎，那么我用太极作为自己的一种健身方式，这样的话对他的工作的环境来说，作为一种锻炼项目就比较适宜。 我们知道交大的体育课程设置一直都是一个特色，我们的体育成绩是由各项成绩累计起来的，并不是仅靠单一项目就可以达标，所以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对这样的设置有什么看法吧。 现在的体育课程设置得很全面，可以增强我们的很多技能，而且也可以帮助学生锻炼身体，丰富课余生活。但是体育课程的要求有点多，而且积分规则也很麻烦，所以说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可能还是很麻烦的。 我觉得没有，因为我本身其实并没有说自己特别想去跑步，用跑步软件去跑步的话，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完成那个体育课程。 对于现在体育课程的设置，我觉得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教同学们自己所选的那门课，他们有兴趣的那门课。 其实觉得任务有点繁重吧，既要跑步又要去学太极拳，还有专业课程，因为我学的是游泳嘛，上课的时候就挺累的，然后还要跑步啊，还要去打太极拳，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时间并没有那么多，有时候会感到很疲惫，特别是夏天到了，然后就挺容易热的，六七点在夏天的话就傍晚时刻吧，也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打完太极拳可能还会要去跑步啊什么的，晚上有课比较抽不出时间吧。 Crossing my 学校比较独特的课程设置，我校学生在从各个不同方面来发展自己的体育特长。那么现在学生体育锻炼和教育的现状又如何呢？ 我们学校呢，一直传统以来都比较重视体育，而且学生的素质是全面发展，整个综合素质都比较高的，包括大家的体育教育。现阶段虽然说我们的达标率比较高，但是呢应该有紧迫感，因为很多同学呢他不愿意走进操场，而且呢出现了很大部分同学有在网络的这种现状。我是希望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呢能够去就像存钱一样去存健康，一定要走进操场去锻炼身体，这个呢也是为了你今后能够健康工作五十年做一个最基本保障的一种准备。对于我们西南交大呢，我一直认为体育啊，它不光光就是与锻炼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课程，交大体育应该贯彻落实这个立德树人的这种根本的任务啊。除了提高这个运动能力的时候呢，也应该注重培养健康的体魄，最重要的呢要塑造健全的人格，促进人全面的发展。而且我们的学生呢确实应该花大量的时间投身到我们西南交大丰富多彩的这种体育教学和体育竞赛活动当中，包括我们设立的太极操社，包括设立的路跑。因为太极操社只是第一步了，今后呢我们会设立体育操社，会把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开出来，同学们呢会很自由的就像逛超市一样的去选择你喜好的运动项目进行锻炼。通过体育呢，希望同学们能够增强自身的这种意志的品质，包括要有合作精神，还有领导能力，还有交往的能力，能够实现咱们我们校人所提出来的要掌握两项以上的基本技能。我觉得最重要的呢，要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的习惯，要有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知道体育部今年新开设了太极拳运动超市和乐健体育的应用，这样具有交大特色的体育课程设置有什么目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老师们怎么说。 就是根据我们这个体育工作建设实施办法呢，对体育课程有要求。一个呢是体育课当然要必须合格啊，要修满四个体育必修课的学分。第二个呢，它必须要达标啊，就是每个人呢这个体育健康测试标准要达到五十分以上啊。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我们一七级的现在大一的学生，包括以后进交大的学生，必须要会掌握两项运动技能啊。这两项运动技能呢，一项呢就是太极拳，另外一项呢是游泳，或者呢是校级任一个体育项目啊，你只要获得前八名，或者呢是你获得了三级运动员证书，或者是三级裁判员证书。所以鉴于此呢，我们为了方便学生啊，所以我们在课余时间呢就安排了两项活动，全校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当然也是为了响应这个国务院和团中央要求啊，就说学生必须三走：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呢，所以我们在课外活动时间呢就设立了太极拳运动超市啊，还甚至那个 APP 的路跑啊，就是为了方便学生呢，就是每天下午都是在学生下课以后，而且半个小时之内，只要你去打太极就可以。这个呢是主要是方便学生们去运动。有的同学反映啊，学校给了他们更多的负担，非要让他们去参加什么超市啊，去跑步啊等等。从体育工作部还有我们体育工作委员会的这种初衷来说呢，是给所有的学生甚至老师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平台，是方便大家来锻炼身体啊。比如说你要求了你太极必须要过关，如果你没有这种环境，没有这种学习的这种过程和手段，那你很难达到这个目的的。这是一种方便学生的一种行为，不是强迫学生的。 而今年大一同学们的体育成绩还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就是健身跑的成绩由原来的20分降至10分，并且随着太极拳运动超市的开展也更换了不同的软件。那这些软件的使用是否让同学们养成了跑步的习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有，开始呢我是为了完成跑步目标，后来慢慢的就习惯了，就平时没有积分的时候也想去跑一跑。 我觉得没有，因为我本身其实并没有说自己特别想去跑步。用跑步软件去跑步的话，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完成那个体育课程。 上学期刚开始使用跑步软件的时候，我只是把它当成每天3公里的这样一个任务，然后后来呢，慢慢觉得跑步对身体确实有一些好处，没事的时候也会约上同学一起去进行跑步活动。 跑步习惯嘛，现在还没有完全养成，对跑步有一定的改观吧。以前觉得跑步是太花费体力了，就是懒得动啊什么的，现在就逐渐的意识到跑步就是对身体好处挺大的，因为每次跑完步之后觉得身体轻松了很多，然后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容易感冒啊生病这种的，免疫力也提高了许多，经常出去跑跑锻炼一下，也能就是看看风景啊，放松下心情，平常紧张的学习之余得到一点休闲。 其实利用跑步软件来积分的操作一直以来也是交大的一个特色，那么同学们对于这个软件有什么印象和意见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我发现乐健体育软件除了跑步和太极超时之外，还可以报名游泳、排球等课程，这都是以前没有的，学生的选择也多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建议，我希望可以记准成绩，而且最好不要出现像以前运动校园成绩失效的情况。 乐健体育这个 APP 我还没有用过，就只是在去了一次那个太极练习用了一下，我觉得那课程设置还是比较好。关于跑步的话还没有开始跑，但是我听同学说那个定位好像有一些问题。实践运动校园我觉得印象还是不错，在使用的过程中反正我是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跑步计分我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那个乐健体育的 APP 它每周跑步公里也有上限，而且还对跑步的时间进行了很大的约束，觉得这个就是不太好，特别是时间方面，因为有的同学肯定会有其他的事，不一定能够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去完成那个跑步。我觉得如果比如说某个星期耽搁了，可能下个星期也不可能补回来，到最后可能就影响到同学整个的所有的跑步里程，无法完成那个项目。 觉得它进行了一些优化吧，因为之前是光跑步，现在是把跑步和太极拳的签到结合在了一起，然后软件使用起来呢反正和原来好像差不多。我觉得跑步计分这个措施从侧面促进了同学们对于跑步的热情。 对这个软件的话，我觉得它有时候 bug 挺多的，就是上学期我有一次去跑步，我一直打不开它，跑步就不了了之了。但其他时候我觉得它是挺好的，因为它不仅可以算我跑步用了多长时间，然后里程步数的频率，还可以算我消耗了多少卡路里，我看这个挺开心的，感觉自己既锻炼了身体，然后也达到一定的健身效果吧。 有同学们反映体育课的计分细则有些复杂，种类较多，所以有一些疑惑，那对此老师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建议呢？ 我们的体育课的计分办法呢也有改变，比如说大一的学生呢，原来路跑有20分，现在呢不光是路跑了，还加了太极拳，也就是说各占10分，同时呢把原来的跳绳现在呢我们改成了太极拳测试，也是要占10分，这个也突出了我们这种传统体育的特色，也促使学生呢走进操场。 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更加了解交大的体育课程设置，也希望大家能够热爱运动，增强体魄，变得更加的健康。好了，那本期的交大人身边事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新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